警告同盟市民，你们的政府是否值得你们的支持，现在到了重新考虑的时候了。 宇宙历799年，新帝国历1年11月10号，在黑色枪骑兵舰队出击前后，皇帝莱因哈特向全宇宙发表演说。演说的内容使得同盟市民十分的惊愕，有帝国高等事务官雷内肯普一级上将自杀的事，也有同盟军退役元帅脱离首都海尼塞的事，以及导致成这些结果的原因所在，事务官府的干涉和同盟政府的策谋，人们一直希望却无法到手的内幕消息，这个时候完全知道了。 朕承认，这是我们的不明和帝国政府的没有见识，这些事情绝对是应该责难的。失去了有为的人才，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和平，朕感到十分的痛心。但是同时，朕也不能看着同盟政府的无能和不诚实而坐视不管。 啊！ 雷内肯普高等事务官要求逮捕杨元帅，这是不正确的。既然如此，同盟就应该把这种不对的事情禀告朕，以维护对同盟而言最大的功劳者杨元帅的正当权利才对。但是，他们却谄媚强者，而且还触犯了法令。更严重的是，在策略失败之后，为了避免遭到报复，还答应将高等事务官交出去当作人质。为了一时的利益而出卖国家的功劳者，之后更反过来把朕的代理人也给出卖。共和政体的坚持跟它的存在意义到哪里去了？现在这个时候要谈所谓的不正义的话，承认这个政府才是不正义的事。巴拉特合约的精神已经被玷污，为了矫正这一点，只能够拿出实力来做。 喂， 杨元帅对这件事情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然而他是被害者，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如果杨元帅亲自到朕这儿来自首的话，朕会从优礼遇他还有他的一行人等。 啊，他会给我契约金吗？ 啊， 这么一来，回归同盟的道路就完全被阻断了。之前想用完这里的物资再说，所以也没有回应尔发方面来的自立邀请，这些的心血都白费了。但是就算独立建立起第三势力，回忆谢伦好了，然后再控制尔发星域，以确保通往走廊的出入口，就照雅典波罗的计划试试看吧。皇帝莱因哈特可能会命令鲁兹指挥官从伊谢伦要塞发动攻击，大规模的包围夹击战，这是他最喜欢的战法了，利用这个可以产生机会。 皇帝莱因哈特在还没有向同盟发布再进攻宣言之前，可以看出活动力明显的下降，然而在这期间也有身为统治者必须要处理的种种问题，这些事并没有停滞，这也要归功于辅佐莱因哈特的首席机要秘书西达马林伯爵小姐有力的辅助。 马林小姐，上次那个蛇祸事件处置的怎么样了？ 是的，对于轻率的发言者给予谴责的处分，对于事件的命告者则加重给予降职的严厉处分，都办好了。 很好，你相当的明理，很懂得处理事情的轻重，对那些认为密告能够博取朕的欢心之辈是一个很好的教训，看来以后有很多事情可以放心交给你去做了。 啊，属下不敢。既然您这么说，我想拜托您一件事。最近 在宫廷跟政府里急速形成一股实在不怎么好的风气。我希望陛下能够对于这一点多加的注意。 风气？ 对于陛下表示尊敬的意思当然是应该的，但是有把它拿来当作道具的倾向。 具体来说是怎么回事？ 比方说，在同僚之间打招呼或者喝酒干杯的时候，如果没有高呼皇帝万岁，就会被指责，而且上司还把它拿来当作考级评定的样子。 哼，真是无聊至极。 陛下说的没错，所以我希望陛下能够就这件事下一道指令给众臣们。像这种指责陷害他人来达到自己荣耀的歪风，应该予以先发制人的一击来阻止他。 连这种事情都要你去操心注意，你还真的是很辛苦。不过坏的牙还是要尽速拔掉才行。我知道了，今天之内就会公告出去。 谢谢陛下能听取属下的谏言。如果基尔艾斯指挥官还活着的话，我也就没有必要这么多嘴了。 对了， 啊， 马林伯爵小姐，我问你，关于这次出兵的事，你有没有什么妙招呢？ 如果陛下希望的话，不需要花到两个礼拜以上的时间，也不需要再展开任何的战火，就可以轻易地把同盟的元首弄到这里来。 要用什么把果实从树枝上摘下来呢？ 只需要用一封通讯文。 我懂了，让他们互相残杀是不是？马林伯爵小姐，是这个意思吗？啊， 是的。 真的要说的话，这应该属于欧贝泰元帅职责范围之内的提案。不过俗话说，智者所见略同。那么这个策略的优点是 啊，不会让战火波及同盟首都海尼塞，也不会把非战斗员卷进这场战争里，把同盟崩坏的责任归到他们自己身上，也可以转移市民怨恨的方向。 缺点呢？ 至少能够在短期之内给杨威利元帅的一党人增加一些力量吧，因为他是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了。陛下的敌人应该都会集合到他的周围去。还有， 还有， 这个计策成功之后，陛下的心情可能会不太好，因为陛下心里最希望的可能是正面击破同盟军吧。 马林伯爵小姐，你好像拥有一面可以照出人心的银镜。 但是就算我们不玩弄诡计，崩坏之前人心也一定会摇动的，到那个时候一定会有人来推销我们不要的商品，这点不得不防。 这是有可能的。 陛下，你有什么吩咐？ 我想休息一下，给我一杯咖啡，艾米尔，还有马林小姐的。 是。 他真是个好孩子。 他的确是一个好孩子，只希望他在朕的身边不要感到拘束。他会是个好医生，就算那医术上不是顶尖完美，患者也会乐意把病交给他的。 啊？ 因为朕没有弟弟。 陛下一直都是处于安宁殿下的弟弟的立场，所以对于现在立场的转换而乐在其中吧。立场？那么我的立场又是什么呢？一个年轻伟大征服者的忠实秘书，只有这样。 长官， 哇，苏尔茨克少校，你的气色相当不错嘛。 是。 可是你看看我，我的脚啊已经不听话喽。 长官，让下官来扶你吧。来，慢慢走。请坐，长官。 那不行不行，我已经退役了，坐这就行喽。 长官，您今天穿着军服来到这个地方， 就表示您愿意复职和帝国军作战，不是吗？长官，您愿意再度回来指挥我们，对不对？ 我跟杨指挥官不一样啊，我领同盟政府的薪水已经超过50年了，除了这种事，怎么可以装作不知道的样子呢？ 长官，我愿意跟随您。 你今年几岁了？ 下官今年27岁。 很可惜哦，30岁以下的未成年者这次是不能跟着一块儿去的，因为这是成年人的宴会。 什么？长官， 你听我说，素儿上校，我要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啊，你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你到杨威利指挥官那儿去，把我的话转告他，就说千万不要想为我报仇，你有你才能够完成的课题在等你，记清楚了没有？ 长官， 哎呀，托你传这种话说不定也没什么用啊，我不认为我会再度输给那种50岁以下的小毛头，这个呢是为最坏的情况所做的准备。 欢迎您回来，长官。听说您不带30岁以下的人一起去，是不是？我已经38岁了，我想我应该有跟您同行的资格吧。 不，您这个人还真是伤脑筋啊。杨指挥官那儿应该需要非常多的人才才对，不是吗？ 可是前辈学长太多的话，年轻人会受不了的。杨指挥官有凯塞尔一个人就足够了。 皇帝莱因哈特并没有把你我当作战争的罪犯来处置，就个人而言，他对我有恩义，如今我却要背叛他。这种散漫不长进的国家，年轻人没有必要死守着，我也已经活够了。对了，苏尔少校啊，在我家的地下室里有一个黄色的木箱子，里头放着2瓶上好的白兰地，你就拿一瓶当作礼物送给杨指挥官吧。 第二天11号，皇帝莱因哈特发表第二次进攻同盟作战的阵营，接在已经出发的比登费一级上将第一阵黑色枪骑兵舰队之后的是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拥有疾风之狼一名的米达元帅的舰队，之后是把雷内肯普舰队二分的格里巴查和克纳斯坦两大将的舰队，然后克罗瓦尔上将、瓦肯塞尔上将、克里希中将、麦霍哈中将等人的舰队，中段由艾森纳一级上将巩固连接这些舰队，与后方的莱因哈特直属舰队的重要位置的是法兰一级上将的舰队，辅佐总司令官皇帝莱因哈特的首席幕僚是统帅本部总长罗塔尔元帅，在他之下负责舰队运用的是贝鲁克上将、皇帝的高级副官史莱德少将、次席副官卢肯少校、亲卫队长基斯林准将等人，还有首席机要秘书西达马林也乘上总旗舰伯伦希尔。最后的是因巴米利恩会战的勇战获得铁臂美名的妙拉一级上将，另外如杨威利所预测的，守伊绪伦要塞的鲁兹一级上将也接到命令要加入阵线。另一方面，军务大臣欧贝泰元帅被命留守费沙，和被委任管理民政的工部大臣希尔瓦贝尔西一起留守。 大人，我记得您不是一向反对再度出兵的吗？ 不，这样很好， 但是准备不足的紧急再度出兵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危险的。 要说准备不足，敌人也跟我们一样啊，重要的是要经常保持在制造状况的立场，不要让敌人握有主导权。再说皇帝的本领就在于果断速决， 坐在那里静待变化，仔细的想想并不适合皇帝的个性。 没错，您说的很有道理。 这个时候，自由行星同盟全土极度的混乱，有人叫喊着即使全国成为焦土也要彻底抗战，也有人主张无条件投降，有人离开都市到山间野外去避难，也有人只是叹气。结果呈现恐慌大乱的一般市民，为了求逃脱之路，集结在宇宙港产生了暴动，治安警察跟市民发生冲突，死亡人数高达数千人。 比克谷元帅拒绝对扬威利作战，但是对方是皇帝莱因哈特的话，就愿意出战了吗？ 这种事情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请您考虑看看好吗？比克谷元帅跟您也是有几十年交情的老朋友了，可是为什么他不愿意来见您呢？因为他所认识的你，是你坐上元首宝座之前的你，难道你不认为吗？ 你是想说我的人变了，是不是？ 至少比克谷元帅他并没有变，这一点你应该能承认吧？ 这个，我……可是你要知道，杨威利他……把高等事务官杀了，将军队四五化，军阀化的民主政治的敌人，杨威利他。 发现敌军舰队！发现敌军舰队！ 这种地方会有敌军？ 大概十艘左右的小集团接近过来了。 十艘，根本就不够看，跟强大的敌人战斗才是身为军人的骄傲。不要管他们了，继续前进。如果他们对我们发动攻击的话，就一口气把他们击个粉碎。 敌舰来电，我们没有交战的意思，希望允许交涉。 交涉？ 对方说他们是同盟政府的特使威利姆·欧迪兹，他前来要求进行撤兵的交涉。 要求撤兵的交涉？你这样回答他，本官并没有交涉的权限，如果要谈的话去跟我们后面的米达元帅谈，我确保他们的航行安全，派一艘舰艇带他们过去。 现在怎么办呢，特使？ 没办法。不，与其跟那个朱武者比登费谈，不如直接跟米达元帅谈还比较有效。好吧，就照他们的话做。 政府特使一行人在帝国军驱逐舰的前导下继续前进，三天之后终于得以接触米达直接指挥的舰队。 比登费这个家伙居然把这么难缠的客人推给我，他趁这个时候前进，拉开我们之间的距离吗？ 那么我们不要理他不就行了？ 身为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的立场，我不能不理他。总之见了再说吧。 在巴拉特合约里明白地保障了自由行星同盟的主权和领域范围，但是现在银河帝国竟然违背了合约的条文以及精神，一昧地想以非法的暴力蹂躏我们的自由同盟的领土。如果你们不希望造成现在的反感还有将来的批评的话，应该立刻撤军，以外交折冲的方法提出你们的主张才对。再说 你有完没完呢？违背合约把皇帝的全权代理人雷内肯普事务官害死的人是谁？就是你们这些同盟政府，不是吗？你们没有遵守合约的意思，然后再加上你们的无能，才使得我们的皇帝决意率军亲征的。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良知，就应该去陛下的面前下跪，避免无辜的流血才对，不是吗？ 雷内肯普事务官是他自己自杀的，而把他逼到自杀的地步的人是杨威利那一党人。 那么你们为什么放着杨威利一党人不管呢？ 这还用问吗？这全都是因为你们帝国军不给我们同盟政府时间的缘故。 时间？时间只会让杨威利一党人更加壮大有力，让你们同盟政府更行瘦弱无能而已吧。就算给你们十倍于杨威利的兵力，我个人也不认为你们就一定能够赢得了他。 或许吧，或许正像你说的，我们赢不了。但是 如果给皇帝莱因哈特至于杨威力100倍的兵力，我们这些人是没有用。不过陛下也不见得就能赢得了他吧。 臭小子，你敢侮辱陛下。 住手，你们都是军人吧？把一个手无寸铁到敌军阵营里来的人给杀了，你们想跟谁夸耀这种攻击啊？我问你一件事，如果在场的指挥官其中一个人到同盟首都去侮辱你们同盟的元首的话，请问你们现在同盟的干部里面有没有人甘愿以死来赎这个罪呢？ 啊，应该是没有，很遗憾。 那么杨威力的部下怎么样？拼了命救出他们的上司，我们皇帝并不怕你们这么大的同盟政府，他怕的恐怕是小小的杨威力一党人。至于原因，我相信你也应该很清楚。你那么辛苦来当特使，不过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你还有什么意见要说的话，请你直接禀告陛下好了。 这没有问题，但是元帅，在我觐见皇帝请求撤兵之前，我希望你们不要发动军事攻击。 这一点我办不到。你要觐见陛下那是你的自由，但是我军的行动不会因此而受到任何影响。在新的命令尚未下达之前，我们都得遵从原有的命令进攻同盟，排除抵抗。如果你们想阻止我们进攻的话，你就快点去觐见我们的皇帝吧。在这个地方施展雄辩没有任何的意义。 到废沙去，只能直接向皇帝投诉了。 那个虎头蛇尾的长蛇男怎么了？ 为了直接能向皇帝投诉，已经往废沙的方向前进了。 这样啊？ 这样妥当吗？ 就连我都没有办法说服的人，我不相信他能够说服得了皇帝。再说，我们也不能阻止他到皇帝那里去投诉。不过为了慎重起见，还是联络一下比较好。 这个时候米达心头突然感到一丝的不安，日后这个不安也料想不到的形式成真了。宇宙历799年，新帝国历1年11月，帝国军以厚重的布阵跟怒涛般的气势朝着并吞同盟全土前进。 夢をぶつけ合って透き通る涙を流したね、汗に隠して君を送るこの時に遠い星に光揺らぎきらめきどれほど胸熱い交わり祭りさ、若いからじゃなくて夢に挑むことで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星を仰げば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心通えば 为民主共和制最后的堡垒，作为攻略一线轮要塞的基石，杨威力终于回到这块土地。结束旅程归来的尤里安，离开海林塞的部下们，还有各地来的义勇兵，大家共同的目的只有一个。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前往尔发。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